方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摩托客的创始人李凤学。李总你好。 你好。 那在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摩托客这个项目，它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取名叫摩托客？ OK， 大家好，我是李凤学，我是摩托客的创始人。当时我们在起摩托客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字叫做摩，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把世界上所有的 3D 模型都转换成我们在外部端，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工具以及分发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的模型的形象，所以我们第一个字取了摩。用摩呢，我们就想了很多，最后我想到有一个传媒的大亨，他叫默多克啊。默多克呢是一个媒体的大亨，我们将来要做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体，所以取了他的谐音，然后就把这个几个字改了一下，把这个多留了下来，然后把克改成了另外一个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默多克。他的英文呢我们取叫 Modoker。Docker 呢是 IT 行业经常用的一个软件的协议，叫做 Docker。 那我们将来也要做一个内容的平台，所以它是一个容器。然后 MO 呢， MO 就是一个 model，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字联合在一起，觉得第一个它不是拼音，意味着我们将来要走向国际化的市场，它不是一个摩多克这三个字，所以它是 Modoker。 所以最后我们定了说，好，我们中文叫摩多克，中文的模型很多，可以给很多很多弊端带来客户的来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Modoker 这个叫.com 这个域名可能会将来不光在国内要使用，将来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将来我们为什么要去叫摩多克这么一个原因吧。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觉得你有自己的团队有这样一个能力呢？ 是这样的，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互联网从文字加图片，那大概是15年前左右，到了10年前到8年前，视频突然出现了。那么下一代的媒体是什么？下一代我们要怎么去获知这个世界的信息，怎么去感知这个世界呢？我们认为是 3D， 而 3D 正好是文字、图片、视频以外唯一一个主动获取信息的新媒体。因为我们在看文字、看图片、看视频的时候，我们在坐在那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和那个媒体发生互动，而在看 3D 形象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控制那个形象，我们想看哪里就看哪里，这是一个主动的媒体的形象。所以我们认为说，将来我们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技术驱动去改变一个人们去看商品、看产品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知道，在很多年以前电商出现了，电商把我们去看商品的这个机会夺走了，我们可能只能看图片和看视频，但是很多很多商品，比方说汽车， 比方说我们面前的一个电子产品，我们非常需要去把玩它，从各个角度去看它，但是电商把我们这个机会剥夺了之后，我们现在想把这个事情重新的还回来。在我们的 3D 平台上，我们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场景，然后去看任何一件商品，我们可以主动的控制它前后左右，从各个方向去看它，甚至和它互动，然后看它里边各个角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色泽，然后这里边的电子元配件的原理是什么，这里边有什么样的设计的亮点，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几秒当中获知也许10张图片、20张图片或者1分钟的视频都无法带给我们来一个主动观察的结果。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团队为什么要去做媒体。那做媒体呢，我们相信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那最近几年以及过去的十几年里边，真正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它最终都是一个媒体的形象，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它其实都会变成一个平台，让世界上的很多商品、很多的服务、很多的文化在这里边去交织，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用户在这里边最快速的会得到一个信息。而互联网讲究的就是快速。我们认为现在媒体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爆发的年代，信息爆发意味着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一样事物。我们希望 3D 这件事情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不会让大家迷失在那么多张图片和那么多的视频里边，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多角度的去还原现实中的这样一个场景，而大大减少实体的这样一个成本。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有另一层跳脱。实际上在我们最开始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点想的当然也是房地产，因为我们其实原来是从一个房地产公司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团队。但其实我们在真的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展示需求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大，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市场，而世界上更多的市场正在等待我们去发掘。原理都是一样的， VR 可以让我们在看到这件产品之前就可以感受到它了。很多产品实际上在生产之前是并没有形象的。我们最近也接触了一个 case， 是一个杭州要在苏宁众筹上去众筹的一个电子的硬件。那这个硬件既然是众筹，那它就还没有生产出来。既然没有生产出来，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看得到呢？所以他们找到我们，我们用虚拟的方式把这个电子产品重新呈现了出来。它和看房子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不管是戴上 VR 眼镜还是利用 AR 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总之我们做的是这个内容。那说到 VR 呢，我们其实也要多说两句，因为 VR 的硬件和它的体验我们认为是需要时间去磨砺的，它大概还需要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那我们要赶在 VR 和 AR 的硬件它真正成熟之前，用这2-3年迅速培养起大量的内容。因为不管是什么 R， 现在还有就 Mixed Reality 这种 MR 的形式要出现，但不管是什么 R， 它总需要3维的内容，而3维的内容的制作、生产以及可视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不断的去成熟去发展的。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在手机上做到，将来可以慢慢扩展到虚拟头盔里边以及其他的工具里边， 通过 3D 这样一个技术而制造一个大的平台，让更多的流量来进入到这样一个平台当中。 OK， 这就涉及到我们真正的一个技术的核心壁垒，那叫做 Web3D。 我们是在 Web 上去做 3D 的。大家在15年前、在20年前就玩过很多 3D 游戏了，当年有《古墓丽影》，后来有 CS， 后来又有很多很多的 3D 的游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第一，他们很大；第二，我们很难去在普通的网页上去玩它。我们要去玩它，必须要装一个超级大的游戏引擎，用这个引擎去驱动这些 3D 内容。那这就是 3D 行业在过去20-30年，甚至40-50年当中发展的这么一个结果。而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摆脱了任何的游戏引擎，我们不使用游戏引擎，而使用了互联网最原始最普通的一个工具，它叫做网页浏览器。在互联网发展的20-30年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东西在变化。以前我们在 PC 上去运行 EXE 程序，现在我们在手机上去运行 APP 程序。那么这些东西都有个共同点，那它是程序，它要程序就必须要安装。但有一个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安装过，这个东西叫做网页浏览器。在所有的手机上，在所有的互联网的终端里边，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按钮，它叫做网页浏览器。我们从来也没有安装过这个东西。当然后来有了搜狗，有了这些第三方的浏览器，它总是存在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通用的平台，不管是苹果还是 Linux， 还是任何的世界上所有的操作系统，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边是互相通的，他们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不需要安装，不需要安装任何的插件就可以使用，这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在很多很多的工具里边，我们最怕的就是安装插件。如果我们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我们要去看 3D， 难道要安什么插件吗？对不起，微信不让我们安插件。那在微博里边可以吗？微博也不可以。所有的第三方的工具里边已经不允许第三方的工具的插件再次出现了。那个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看 3D 呢？那我们在真正研究的这个技术就叫做 A15 下的 WebGL 技术。利用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跨越一切的游戏平台，直接把一个 3D 的软件里边的内容跨过游戏引擎输出到任何的 Web 端上。它可以是微信的朋友圈，它可以是微博的一个播放界面，它将来也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聊天的界面里边。也许将来我们可以在聊天的界面里边就去感受到 3D 内容的神奇和我们在里边的一些互动的结果。那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个技术的壁垒，而这个技术壁垒是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我的 CTO 他在七八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技术。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国内 H5 的环境并不好，那个时候大量使用是 Flash 这个格式。但是目前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那就是 H5 已经成功的打败了 Flash， 在我们的所有的网页浏览器里边，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迎来一个 H5 的年代。 H5 里边可以更丰富的展示图形，可以更好的去渲染图像，那我们真正的一个很好的图壤即将正式出现了， 更直观的去通过各个平台去感受，而不是只是在单一的一个平台一个界面上去体验，是这样的方式。 是的，我们将跨平台把所有的内容输出到我们最常见的、我们最经常看到的信息的界面里边。 那市面上有类似的公司，或者是有大型的公司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吗？ 国外有这样一家公司，叫做 sketchfab.com。这家网站是我的 CTO 创立国内的一家网站之后，他也创立了。我们国内那家网站叫捞三 D 啊，我的 CTO 就是捞三 D 的创始人郝佳丽。当年他创立了捞三 D 之后，国外这家 sketchfab 也方兴未艾，这两家网站同时在发展。然后国外这家因为在国外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容易拿得到钱，所以他拿了很多轮的融资，最后现在发展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新媒体的平台。那么在国外，很多 3D 设计师已经利用这样的工具去上传他们的 3D 模型，然后这样让这样的 3D 模型出现在 Twitter、 Facebook 这里边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界面里边。那这就是我们在国内要去向他去模仿的一个标杆，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也会像 sketchfab.com 一样，把所有的 3D 内容呈现在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社交媒体以及大家纷纷的平台上。那在国内呢，也有一些类似的技术的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往往可能只能做到当年的捞 3D， 就是很多年前的那个网站的那个状态，无法再往前突破了。那目前我们的 CTO 郝佳丽又集结了几个核心的团队成员，我们正在重新的出发，把当年捞 3D 的水平拔到可能两倍三倍的效果以上，这样完成我们当年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因为当年的 H5 环境并不够好，然后捞 3D 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现在我们接着捞 3D 的这个接力棒，我们继续往前去挑战国外这一家 sketchfab.com，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所以我们未来当然也要走向国际化。 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帮助别的弊端然后获客的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数据量了呢？ 3D 数据是没有办法被获取的，它只能存在我的服务器上。当一个供应商说我要我的鞋子，我生产的包包变成一个 3D 的形象的时候，他通过我的平台找到了一位 3D 设计师，自己就有一位 3D 设计师，设计完成之后这个数据将会永久的保存在我的平台上，它只能转发，它不能下载。 哦，明白。 所以这个数据将会永久的存在我的数据平台上，那所有我积累的数据也都会累积在我这里边。我积累的数据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别人去看它的点击量，第二个就是别人在看这件 3D 的物品的时候最常看哪里，最经常触碰哪里，这个事情是我们用了一个量化的一个算法把它得到。将来我可能会像阿里巴巴或者淘宝一样，每个月去出一份数据的报告，我会告诉这些商品的生产商，你们的商品哪里最受欢迎，哪个地方最受别人的喜欢。那在工业设计上和我们的普通的商品设计上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这是在物理的环境里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捕捉别人的眼球。 好的，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摩多克这个项目的商业模式，聊到了他们的技术壁垒，聊到他们的核心。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优。近日空气当中柳絮纷飞，加上风力不小，所以提醒您出门注意戴好口罩，切莫让柳絮影响健康。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你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心有灵犀，轻松手贷。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月享2年零利率。地址：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我们的团队是从2015年5月就开始去成立了。那个时候，我正在联想控股下边一家地产公司，叫融科置地，我担任一个战略研究的一个岗位。当时融科置地承接了联想控股的老板叫柳传志先生，他的一个小的建议，他建议我们去研究一下虚拟现实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当年是一个卖房子的公司，所以我们希望用虚拟的方式去展示房子，这是一个我们根本的基因。后来我就领了这个命令之后，在全国各地找这样的技术团队，我跑了很多地方，去了广州，去了深圳，去了很多很多地方去找这样的技术团队。最后我万万没想到，我在北京遇到了捞三D的创始人郝佳丽。当时捞三D结束之后，他在中国移动正在上班。后来我找到他之后，我们再次把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去，重新去研究，重新去规划。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陆续的招人，我们的团队在2015年基本成型。我们结束了团队的组建之后，开始正式的完成这个技术的重新的开发和重新的积累。那这件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也出现了一个这个我们团队比较波折的这个阶段，那就是融科这个公司出现了一些情况。那首先是融科的创始人可能因为一些不得已的情况离开了公司，那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是他这个担任 leader 的，所以我们也承接了很大的公司层面来的压力。因为房地产公司为什么要养一帮做技术做代码的人？所以我在这里边也起到了很大很大的坚持作用。我坚持到了2016年9月，直到我们的技术初见瓶颈，然后准备要推向市场去完成看房这件任务的时候，那联想控股选择把融科置地这间公司卖给了融创中国，就是孙宏斌先生。然后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那是去融创呢，还是去离开呢？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抉择之后，我劝团队里边的5位成员去了融创中国，我们希望他们在那里边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然后我带领郝佳丽还有另外的4名成员，我们鼓起勇气开始创业的阶段。那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外面活了3-4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还有很大的信心会去继续往前去前行。那这就是我们从成立到现在的这么一个团队的小小的历程。 你们觉得你们的公司需要融资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或者是有哪些方面的构想呢？ 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但是我们需要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融资去快速的发展。那融资主要用在这几个方面，这也和我们未来要去发展的产业有关系。我们第一个要去解决的就是所有的产品在互联网上分发的问题，那问题是产品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融资，就需要一个资源，这个资源 这个行业叫做展会行业，或者叫会展行业。那在这么多年以来，阿里巴巴的 B2B 已经席卷了中国，那为什么中国的会展行业每年还可以增长10%，每年的产值达到5000亿左右？那证明大家需要实际的去看这个产品，需要实际去观摩这个产品。所以我们认为线下的展会和线上展会同时也应该存在，而线上的展会应该是用 3D 的方式去呈现的。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一个做产品的积累，做产品内容的积累需要展会这行业的协助。我们目前也在接触一些有意和我们合作的生产厂商，他们可能是展会厂商啊，展会厂商他希望和我们合作去把这件事情做到。那这个事情可能我们需要一点投入，这是第一个部分要去花到。第二个部分，我们需要在工程领域上去完成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迭代，那就是这个行业叫做 BIM。 BIM 呢是今年2017年的开年，我们的住建部就果断提出来的一个，我们中国以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要用 BIM 的形式，让它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因为我们要在设计阶段就把很多地方都要定下来。而我们的产品在这个 BIM 这个领域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刚刚承接了一个咱们北京万泉河桥的一个 BIM 的重现的工作，我们让它在微信上这么小小的一个工具里边跑起来了，让这个设计单位的甲方可以很快的看到这个结果，然后跟他们说，哎，我哪里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在工程领域嘛，我们要去更快的迭代它里边的功能和技术的水平，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我们去用很多的精力去把它完成的。第三个，那就是我们的游戏和轻娱乐的产业。我们目前摩托课上的这个动画正在这个紧密的研究当中，我们将来会实现骨骼动画和相机动画两个东西配合起来，我们就真的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动画形象活起来。我们要用语音去驱动它，说的直白一点，我们将来可以输入一段话，我们对着耳机对着我们耳机的话筒说一段话，可以驱动里边的 3D 形象真的说起话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互联网传播的活动，我们相信它会和当年的足迹，像美图秀秀还有当年的脸萌一样，变成一个街头巷尾每个人家里的小孩子或者每一个爱玩的年轻人都去玩一玩的一个全新的好玩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获取流量的手段，获取流量可能要自然要投入一些广告的成本，这是第三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加紧去研究我们最底层的技术。我们目前和国外玩家 sketchfab.com 还有大概7-8个技术的难点要去攻破，我们知道怎么攻破，但是我们需要一点点时间，这个时间如果加上一些资源，加上一些资本，我们会更加速的在几个月就把它完成，那么我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又能展示大场景又能展示精美场景的这么一家 3D 的技术公司，我们将全面的超过美国的这家 sketchfab.com。 那会不会也有遇到一些瓶颈和问题？ 我们选择了创业这条路，就意味着我们走上了一条会遇到磨难，会遇到很多艰辛的这么一个路程。这个事情我在最初选择的时候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是因为我在原来孵化我们的融客置地公司期间，我也主导着去看了很多项目，因为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我去投别人的角色，我去看了很多公司，我看得到他们生存的状态，我看到他们所做的很多努力，有的努力可能还没有得到回报，我知道创始一个公司，创立一个公司有多么难。所以当时我在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做了所有的准备，并且得到了我的家人的非常非常大力的支持，那我就有信心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去。在从原来的公司脱离之后，我们从一个A 级的写字楼，一个4A 级的写字楼搬到了一个上住两用房对团队成员来说，对于我来说，那都是一个很不小的落差。我们当年都是在很大的写字楼里面工作的这些人，不叫白领也好，叫什么也好，那我们现在到一个上住两用房里边，每天可能吃外卖这么一个生活下，我们要如何克服心里边的这个心魔，支撑我们呢？就是这个心理愿景，就跟当年马云在那个小小的别人看了说这是个黑网吧吧这么一个地方去工作的状态是一样的，这个艰辛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个愿景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是因为有这样一股情怀，有这样一个对未来去创造一番大事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是可以坚持的。那这里边不管是外界觉得说一帆风顺也好，还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还是有一点点小辛苦，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信心继续走下去，我们会一定走到那个我们想要达到的终点。 节目最后呢，感谢摩托克的创始人李凤学李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感谢您。 那时候

起伤害我这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也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地走， 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